展现给你年轻但一样宽阔的胸膛。所有经历风雨的温柔与坚强，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成长， 所有幻想未来的理想与张扬，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。 今天我终于站上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为这挑战的远方，我要让这世界为我激荡。 我的梦想在每个失败的时刻迎来祝福目光，懂得幸福就是彼此依靠的肩膀。我的梦想在每次付出汗水创造生命绽放，告诉世界我们这一代自信的力量。所有经历风雨的温柔与坚强，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成长， 所有幻想未来的理想与张扬，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。 今天我终于站上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给的远方，我要把这世界为你点亮。今天我终于站上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为我骄傲鼓掌。今天我将要走向这挑战的远方，要让这世界为我祈祷， 我要让这世界为我祈祷。 思乱，像夜色正好。

是我想太多，你懂这样做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。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说要放弃，

黑夜挣扎，紧握双手，让我和你再也不离分。 每晚岁月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，谁都没有一往不老不老的誓言，你的泪水化为满天飞舞的彩蝶，爱是一下之风扬起像水自在飞。 时间对的角色，已经约定。

角不自觉上扬，这是不是幸福的现象？胸口微微的发烫，想你有时会缺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Turn off the radio, turn off the lights, you know.

忘了曾经我。 此刻，唯你相伴。